这个大院的两边。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面。 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何勇《钟鼓楼》。事隔这么多年，如果还有人喜欢这首歌，那汪平就觉得有两个理由：一，这首歌在流行的时候是我们青春年少一生当中最美丽的时光，所以在今天回忆起来你会觉得是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所以我们欲罢不能；第二个理由，每个城市可能都有钟鼓楼，所以在那里生活过的朋友听到这样的歌曲，多半想到的是一种祖辈的生活的沿袭和继承，所以感情较为复杂。而今天在这个时间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聊钟鼓楼。首先跟各位一起来聊聊有关于北京的钟鼓楼。北京的鼓楼建于1272年，数百年来，鼓楼及其附近的钟楼为北京市民计算着时间，告诉大家何时应该睡觉，何时应该起床。据说鼓楼里面有24面巨大的皮鼓，大到足以让阵阵鼓声传到京城的最远处。遗憾的是，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去鼓楼看，所以也不知道那里是否真的有这么大的鼓。据说咱们中国古代的帝王很执迷于掌控四季更迭及其每日的时移刻转。春天的时候，皇帝会召集文武百官，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应该换衣服了，以求为丝；到了秋天，皇帝又会设令何时拔扫落叶。在全国，其实几乎每一个城市大大小小都有若干的钟楼，这些建筑在后来可能你只能在照片上去看到，再后来这些建筑就成为了很多老人关于时间的集体记忆。如今许多城市的许多钟楼都已经被拆除，原址上或许已经建起了更为现代化的建筑，但是那些关于钟楼的记忆却永远停留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了。 最初的结局我们都可以预料，但是那故事后来怎么样，没有什么发生，也没有发生什么。我们的故事在从前早已画上句点，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钟楼。这个时间我需要你配合我的，就是把你汽车音响的声音再开大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可以稍稍的帮你测试一下你的音响好与坏。这是来自于刘刚所演唱的《魂萦旧梦》。 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东风。桃花时节，芦笛梧桐，那正是神鬼花长情浓。青春一去永不重逢，海角天涯无影无踪，燕飞蝶舞，各分西东，满眼是春色，素人心胸。花时节，芦笛梧桐，那正是神鬼花长情浓。青春 这首《魂萦旧梦》之后，你汽车音响的好与坏应该了然于心了吧？这是刘刚翻唱自上个世纪老上海的一位歌星白光的音乐作品《魂萦旧梦》。一提到上个世纪老上海，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立马会想到，对，你的目光从北京已经转移到上海了。对，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年前上海的生活周刊有刊发有关于钟楼的一条信息，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各位一起分享。说当年生活周刊有个记者到上海美术馆采访，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跟接待人员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人突然停顿了，告诉记者说，你听，现在正在敲钟。果然一阵钟声响起，那个记者当时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很难找形容词来描绘这种钟声，但是感觉这种声音既远且近，富有韵律和美感。 上海美术馆楼顶的这口大钟同著名的海关大钟一样，是采用机械装置打点。在2004年双年展的时候，青年艺术家徐震还利用了这个机械装置，将古老的钟改装成了一个现代的艺术品。当时路过上海美术馆的人们惊奇地发现，楼顶上的大钟那个指针疯了一样的快速飞转，一时之间议论纷纷，甚至还有市民打电话到美术馆去询问情况是不是坏了。当时的上海美术馆副馆长张文庆就说，这个艺术设计是当年双年展中最为轰动的作品之一。徐震在大钟原本的机械上加了一个装置，令它以正常的速度的60倍在运作，随着指针一圈圈飞速的转动，仿佛上海的时间也可以浓缩在这个飞速的转动之中。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快，有着多重解读的角度，既可以看作是对上海当代都市人生活节奏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上海发展速度的反应，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对上海百年来时空变迁的一种表现。而我就在想，在那些大家都没有钟表的日子，如果这些钟楼不复存在，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上个世纪老上海一位歌星白光的名字，所以我就想在接下来的时间请出他，跟你一起来分享他所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如果没 写字，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在下一个20岁来临之前，做一个幸福的凡人，热情不减，好奇不灭。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晚00点，王平与你一起聆听生活之美。 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一样，月月用开水写一个满，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窗，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铺着巨木般的屋内还弥漫牢牢

是来自于南京籍歌手梅佳所演唱的《艳嫌泥》，歌里所唱的就是南京的春天，属于江南味道的春天的一种感觉。接下来我们目光就会转移到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南京城。说到南京的钟鼓楼，可能各位立马会想到位于鼓楼上面的大钟亭，它建于明朝的洪武十五年，也就是1382年。由于明朝定都在南京，因而当时的钟鼓楼的规模可以用宏大来形容，一时无双，所谓的晨钟暮鼓也就成为后来的金陵四十八景之一。在那些没有钟表计时的古代，鼓楼就是南京城报时的中心，催促着文武百官勤于政务，提醒着百姓勤于劳作。当然那个时候它还用于迎王、接诏书、选妃等等重大的庆典，堪称是明代首都的象征。据我所知，现在的钟鼓楼都不是原件，原件在1864年毁于战火，光绪年间重建的时候就将钟楼修成了亭状，所以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之为大钟亭。在2006年左右我去过一次，那里一很著名的有一个茶社，二好像以40万的价格把边上的一些回廊楼亭租给了一个个体户，开了一个画廊。如今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将近5年的时间，所以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我就不太清楚了。感兴趣有时间去南京玩的朋友，不妨去那里转一转。 我爱南京的钟声门，门里面是一座繁华的城。我爱南京的钟声门，门外面是一片绿油葱葱。 告别心爱的故乡，人生难免四处去流浪，留着孤独南京城是我大学生活的地方。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南京城，中山门的旁边住着我最心爱的姑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住着我最心爱的姑娘。夏天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紫霞湖游泳，湖畔的微风轻松，许多人都乐在其中。江东门那边有座大如山南的城堡纪念馆，如今的小朋友们还时常去馆里参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时常去馆里参观。留下孤独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辛辛苦苦为了那庄，为自己也为这个城市增光。变化的年代多少不得已的人，我要选择各位过往的君子呀，我要忧伤。心情请用世界去中山陵园瞻仰，民族先驱的形象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上。孙中山先生的话我想大伙还没忘记吧，革命尚未成功，同 子们要仍需努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同志们要仍需努力。六爪不动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的辛辛苦苦为了那庄，为自己也为这个城市争光。变化的年代多少，不得已的人，我要劝劝各位过往的君子呀，莫要忧伤。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钟楼。虽然我们前面研究了全国各地几个城市的钟楼，但是我总觉得我绕不开一个动画片，1996年迪士尼投拍的《卡西莫多钟楼怪人》，所以在这个时间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会有一天》。 自于迪士尼第36部经典的动画长片《钟楼怪人》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会有一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需要王平多做介绍，大家一定知道，当时迪士尼在投拍这部影片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那出歌剧《巴黎圣母院》。虽然他们仍然保持着原作故事的架构，但是如果你有看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他已经改编了大部分的题材，但是剧情它的重点还是放在那三个人身上，那一出三角恋。说实话，我个人觉得结局还可以，因为我相信观影的人都希望加西莫多到最后能够幸福一点。但是在电影最后，他把军官的手和艾斯梅拉达的手放在一起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小难过，还是有点点小小的心酸。但是你如果细想想，这样的结局已经比原著的结局好了很多。这就可能是卡通片的一种特质，不论是残暴血腥亦或是悲剧，用卡通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都会到最后变得温暖，变得柔和许多。不过我在今天说这出戏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跳戏的感觉，因为我一提到钟楼怪人，我都会想到张国荣那张脸，原因是他拍过隐隐绰绰会给我有一种钟楼怪人的另外一出戏，叫做夜半歌声。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国荣所演唱的夜半歌声。 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依偎你心门。我祈求星辰月儿来作证，用尽一生也愿意去等，终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 来自于张国荣所演唱的夜半歌声。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要跟各位 say sorry， 因为我的思维极为跳痛，我从钟楼提到了钟楼怪人，再跳痛到夜半歌声。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每一次听你节目，我的思维，我的大脑就会高速运转。那告诉你，这个时间我还会跳，我会跳到心灵鸡汤上面去。提到钟楼，你就会提到另外一个词，时间。我在这时间提醒各位，时间不会因为你是谁为你做停留，时间也不会因为你是谁就会为你加速奔跑。所以想要在时间的长河当中，自己的青春里面不留下任何遗憾，你就必须学会做一个和时间赛跑的人。